你的背影慢慢一步一步走， 时孤独寂寞，我不能再迷惑，我不能再执着，该如何来弥补我的错。 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。

意未可改变。 恨恨静静蔓延，那回忆

都是情不自禁，深呼吸，把思念隐藏在心底，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快乐，像时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，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，那定格的画面在出现